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邵雨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民进党明天在开中执会讨论总统初选日程，蔡英文初选发言人阮昭雄今天呼吁支持者秉持三不原则，不动员，不前往，不干扰中执会，除了仍让中执会顺利开会，也避免不必要的冲突。阮昭雄说，媒体报道明天中执会部分团体要到中央党部扬言包围党中央，施压中执会，也有不少蔡总统的支持者酝酿前往，表达力挺民主程序。但是为了避免双方冲突，更避免有心人介入操弄，呼吁支持总统的人不要前往，不要鼓励其他人前往，更不要干扰中执会。阮昭雄强调，蔡总统立场明确，尊重党内民主机制，尊重中执委讨论和决议，希望中执会尽快决定初选程序，好让支持者安心，加速团结整合。民进党中执会山雨欲来，赖清德今天喊话，希望明天中执会不要修改初选办法。党的初选办法已经公告执行，党主席卓荣泰也讲得非常清楚，初选公告办法一定必须捍卫，如果大家都能尊重党的制度，明天中执会自然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民进党立委赖清德阵营发言人林俊宪今天也说，大部分民调都是赖清德领先，中执会过去几年没有表决过，都是共识决，如果动用表决就是大事，要是表决修改到一半的初选规则，势必引起社会很大不满。修改游戏规则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偏向有利于某一边的候选人？如果程序不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这样如何面对明年的总统大选？林俊宪也说，赖清德上周提出赢的策略，蔡英文阵营已经拒绝，也不会送进中执会讨论。如果改变游戏规则，代表比赛的一方已经拿到他要的，后面也不会再有任何协调。韩社参旅集团今天股东会，董事改选结果出炉，蔡伯翰续任董事长，赖英礼续任董事。赖英礼去年7月请辞董事长，由蔡伯翰接棒，今年是他第一次以董事长的身份主持股东会，会中通过配发每股1块钱的现金股利，以及新任的董事名单，赖英礼续任本届董事。韩社董事会也通过由蔡伯翰续任董事长。美国制裁中国大陆通讯大厂华为风暴扩大，手机晶片龙头高通也加入停止供货行列。高通今天证实，按照美国禁令规定，高通手机与 PC 平台晶片都已经停止供货给华为，但希望禁令解除后可以再度合作。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敌意日益升高，消息人士透露，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公司正考虑在香港二度上市，筹资200亿美金。彭博社报道，阿里巴巴为了分散筹资管道及提高流动性，正与好几家金融顾问公司合作，推进二度上市计划，预计最快今年下半年秘密向香港地建申请上市。阿里巴巴原就偏爱香港股市，不过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掌控多数董事指派，不符香港证交所上市规定。阿里巴巴2014年选择在美国纽约上市，创下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股票首次公开发行 IPO。 去年初香港准备放行双层股权上市的时候，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就说过，他会认真考虑在港交所上市。

小说路也没读完整，好多字我认不到，外表温暖内心寒冷，欢迎各位过来告，你问我到底想做啥子，其实我也不知道， maybe 大概可能应该只是不想超标赚点少，难得天赋太高都是我的错，锋芒毕露都是我的错，有点太多都是我的错，反正做啥子都是我的错，你我道不同就不相为谋，太多的风格都过于雷同，怎让族人皆死以为归，雄真是老子们人生全部所有内容，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人生漫长我劝你好生走路，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人生漫长 雄心好走路 Let's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让我们掌声欢迎从武都回来的广播女神哇，真的是太了不起了，斯巴拉系主持已经主持到中国去啦， 最好是这么夸张， 是真的这么夸张啊，而且就是之前在马克信箱我有讲过，我就很想要去重庆看看，因为就是他们那个， 但我都没有看到啊。 对啊，因为大家如果现在如果你是台北，然后你坐那个文湖线的话，你坐、比较南班比较南端，就动物园那边，坐到万方医院的时候，那边会有一个就是你会穿过一个像是隧道的地方这样子，可是它不是真的穿过大楼，可是我看重庆那边它是整个就是。就从 一个大楼，因为你跟我讲重庆的关系、然后我就 Google 了一下，因为去重庆的时间很短，我就想说那如果 有机会的话， 我也完全不知道那个距离近不近、就是我到那个点近不近、所以我就 Google 就发现真的就有你说的那个地铁穿过那个大楼，但是我 是真的就是像插一把刀这样杀这样穿 过去，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楼中间会有个洞，他知道要让就是地铁过去，可是我看了那个照片之后，我觉得有点可怕， 很酷、欸。 就是我看了会觉得压力很大、欸，哎、就是站在楼下就是仰望他们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景点究竟是让人舒服还是不舒服呢？ 所以你有经过是不是？ 我没有经过，我就是看图片。因为我在的那个地区，就的确它高低起伏蛮 大， 就是那个。高速公路或是你要去哪边，就是哦你很容易在那边晕车、就是尤其如果那个师傅他开车有点喜欢把那油门刹车都含住的话，你现在在车上你会吐得乱七八糟， 好可怕哦， 然后塞的时候尖峰时跟那个塞，就是早上你也觉得没什么车到，下午看哇怎么路上就全部都不动了挤满啊， 学习福斯到达山顶后向神祈求能否别再让巨石滚落，无数次的折磨这生意无法忍受，神对他说 Well, let's make a deal， 醒来后的你 将忘记你是学习福斯， 温柔的回忆 将转化为荒谬神话故事，暂存在你潜意识，在梦中向你低语，幻化成为虚拟词，模糊着虚与实，你将有新的山顶耀过，新的目标， 新的暗示引导， 新的路标，新的句子，新的阻挠，新篇章中你是新的主角，而当你听到我的声音时，你将重新领悟到巨石从来没有滚落过，这笔交易你每次都会跟我做，叫我医生叫我神叫我造物主或叫原作叫我熊仔，你的存在纯属虚构， You're not real， 当你踩上台阶再深呼吸要拿起麦克风，这首歌将在你脑里响起，成为你的幻梦，当我浮上台面一如往里收回你的麦克风，你就遁入你的梦，没关系我们终将再次重逢，而每当有听众将这张专辑再次回放，你将化为血腥浮尸，重返到你最初的乐章，回到舞池再一次轮回你的夜场，将一切遗忘，是你的束缚也是你的解放，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豹子胆， 所以在重庆当中，那一天就是跟苏小姐拿个小包包说，哦，我要去一下重庆哦。 重庆， 重庆南路 啊、哦？你们去重庆南路送啥？ 买书啊！ 现在你要去重庆南路还买得到书吗？ 你说书店也都倒了，是不是？ 之前不是有一间也是说要，也是老店要关了， 老字号要收掉。嗯，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酷哎，就是去一天两天， 不到一天吧？ 这就是人家说的旋风访台，不到24小时，你知道？ 哎、欸，他们真的很多那个，就是早上在饭店要吃早餐。嗯，然后台湾就是蛋仔面，它就看起来很辣的重庆小面，然后就看他讲说，哇，我要是真的尝试了，我可能下午的主持也会出大事哦。然后后来遇到以豪，我说，哎，那你有尝试那个？因为他更早到一点点， 而且他是直接从韩国飞过去。 对对对对，我就说，那你有去吃他们辣火锅或者重庆小面吗？他也是说，哎、啊，如果我吃了，我怕我 就。对啊，我同学去就是不管是成都还是重庆出差的时候，他们也是照那个东西，然后照上面就是浮了一层红色的那个油。 而且那时候你就问他说， 完全不敢吃。 对，我就说，请问这个会很辣吗？不怎么辣。听到他的回答，我就觉得应该是蛮辣的。但后来就是所有就是工作结束之后，我就是有尝试吃了一口，就看看那个辣到底是怎么样，就吃那个重庆小面，因为它还是会让你选，就是比较辣跟不辣的，它的确就是很麻、就是那个花椒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花椒香，但真的没有辣、欸、 啊，你说最微辣的东西 不辣 是不是，就是我都觉得就是不辣，就是你就一直在享受它那个花椒香那样。 喜欢这种空中飞人的感觉吗？啊，有没有就是体会到说啊，原来就是焦哥、桃子姐他们每天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好佩服焦哥哦， 很强哎、欸， 他真的很夸张哎。 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哦，有时候，你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 在那个回来的飞机途上 是， 然后呢，那个书画师一个女生，她说，坐在她左前方那个男生非常的恶心、 哦、 他就说，因为那男性也坐在走道、嗯，然后那时候还没，他就是把那个手机一直放在走道，反正叫我空姐经过就疯狂拍空姐的腿。 哈， 然后拍完腿之后，他就说，我就看到他就是马上把那个照片都传到那个他的群组里面去。然后因为我没有坐在他附近，所以我不知道那人是谁。所以我们出来就是回到台湾之后，我们就走走走，他就说，就那个男的，就那个男的，就很恶心。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他就是飞机不是你要进台湾的时候有那种快速就是会电动的那个步道，你可以越走越快。可是那男的在外面的一般步伐走，然后我们就走在后面的时候，就发现只要女生经过他旁边， 他就要照 他就是会转头，就是会一直盯着人家看那一种。然后他们 你说，而且只看腿是不是？ 因为那个走路的时候是平行，所以他是转头就是一直盯着那个女生看，可是他在飞机上就是一直看空姐的腿这样子。然后就走走走，然后他们就说你去走走看，我就说那我走走看看他会不会也转头这样盯着我，就殊不知他根本就没有要看我的意思。我走很快想说那他会看我吗？他会看我吗？就他都没有看我。 怎么会这样呢？ 然后后来我就是跟他眼神对到的时候，我就是看向远方，我就说色狼真恶心。 哦，你看向远方的说， 对，我看向远方说，色狼就是恶心。嗯，然后就是看了我一眼之后，他就也没说什么，就是他就转身，他就把他去上厕所， 转身离开。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你拍那个角度，你好像只是在拍机舱啊，或者什么的，那个你也很难抓说他是不是到底在 拍腿， 特别拍腿啊，或是干嘛的。 就算他是真的特别拍腿，你能拿他怎么样呢？ 对，好像你能 拿他怎么样呢？ 嗯，顶多你只能跟空服员说，我就是请他们注意这个人，这样子吧。 在今天呢，应该说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呢，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放轻松。现在呢，我们要听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两个人自己也都还没有听过，我要感谢。 还没有听过，就这样一起同步听哦。 我们一起同步就首播，好不好？在飞碟联播网跟全世界，我们一起首播24秒的东西。预备备，开始。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 今天的 五四三。 怎么有点糗糗的、啊，有点害羞啊？ 哦。竟然找得到一模一样的音乐，贴吧！ 得得得！ 感谢小明。好，那这个小片头呢，是以前青春点点的 Jingle。我以前呢叫青春期543，现在我们变上班族543喽。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第一集的上班族543。 嗯， 02-23639955，有什么543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02-23639955，来陪我们玩。 又过了一关，没都没了，还想继续玩，跟面子无关，偷袭下去就不能知道。看着，别再成了收拾行李，赶快搭上末班车。有事情我照着，新手包可以丢了。等你开好房间，就要去诺加入一起。想找到灵魂的另一半、yeah. 就像 Batman 和小丑，当不了队友也是最强的对手。他来了，新的挑战者，我坐在网络上看着，别再成了收拾行李，赶快搭上末班车。有事情我照着，新手包可以丢了，还等你开好房间就要紧握。 长夜都不孤单，陪玩陪我玩。 上班族53今天的第一通电话0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马克好，玛丽好。 嗨、hey. ， 你是？ 是丁阿叔。 嗨、hey. ， 史上最闲的，你也不是上班族啦，刺青师傅。 他其实也不闲，他只是真的就是牺牲他客人的时间。 Oh, 对对对，他一点都不闲，因为他会一边在刺的时候一边打电话。 我没有，今天没有啊。 哦，今天是真的没有在做。 对，我回家吃饭，然后现在才又要回去这样子。 欢迎你，第一个响应我们上班族53。 你今天有预约吗？ 有啊，我早上已经做了一个了，中午回家陪爸妈吃饭，现在要去做第二个了。 我知道我已经感叹过很多次，但我还是想再次感叹台湾刺青的人好多、哦， 有这么多、 哦，真的还不错多啦。 嗯嗯嗯， 对。 我昨天在搭捷运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我前面那个女生她有一个刺青， 嗯， 可是我看到她的刺青以后，因为常常刺青都是，我觉得应该是对某一个人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然后她才会想要刺在身上，毕竟那永远擦不掉嘛。 嗯。 看到很多人可能会刺一段话，可能是梵文、嗯、可能是英文，或是提醒自己的话等等之类的。 对、 嗯、昨天呢，我在那个女生的后颈的地方、嗯、就是后面我们自己是绝对看不到的地方。 嗯，她刺 了 麦当劳 一个衣架， 好可爱哦、嗯、 就是那个三角形那个 嗯 衣架。 嗯， 哇，刚刚的 衣架就是很文青风的可爱啊，它就像一件衣服，它就是被挂在他的人身上面。 哦，なるほど，是这个样子啊。 对对对， 他的颈椎就挂了他自己。 没有啊，他穿衣服的时候就等于把那个衣服挂在那个衣架上， 就是很多种想象的空间嘛。 哦，没错。 哦，理解理解理解，解决我就是24小时一个迷惑。 但是我在这个上班族53的第一集，然后告诉大家，是自己开心就好，也不一定多要有意义啦。 哦， 懂吗？你记录你这一天你很开心，就很有意义了。 哦，就很开心，我就在我的手上面画一个叉叉，这样。 对对对，只要硬要说我今天画了叉叉，然后我又要写上我父母的生日，我小孩的星 座。可是大家都会刺什么梵文，然后就是英文草写他写的话、嗯，是不是真的很少人刺中国谚语或是一些鼓励他的中文呢、啊？就除了外国人会刺， 也蛮流行的哦，现在也蛮流行的。 真的吗？ 你最近有刺到什么词句吗？ 大部分都是什么为兄弟而活啊。 现在还有人在刺为兄弟而活， 一根玄命啊。 什么一根什么？ 一生玄命啊。 哦，一生玄命是日文啊。 哦、 对，就类似这种的四字词，四字词，对，你自己讲的，只要四个字的刺起来都很厉害。 哦，四个字刺起来都很厉害。 那他们觉得啦。 OK。 哦哦哦， 你现在期待 你呀、啊、也是四个字啊， 你现在期待有人刺什么越成熟的稻穗头垂的越低 吗？我觉得越兄为兄弟而活已经蛮酷的。 没有，但是我忘记他们写什么，我讲的比较厉害，因为我本人比较文青，他们其实没有那么文青。 那个字体他们都是挑好字体来给你看、嗯、还是你们会打开 Word 一起研究里面有什么字体？ 我们不能跟人家说我们打开 Word 的这种事。 哦，当然 都 是说， 不是、啊、我说他们都会已经想好字体，说他要这样子。 不会不会，他我们会提供他一些，然后他会找出他的感觉。 哦， 嗯， 好，所以他可能说，哦，我想要刺这个字，然后呢，你就找几种字体说，哦，你想要这个字体、这个字体、这个字体这样子。 对，然后我会告诉他，你不能看太久，中文字看太久，你会觉得比较 怪怪的、 乱乱的。嗯， 对， 了解。 嗯，我上班我听广播我快乐。 谢谢你，志勤阿叔。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拜。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人说上班族53，大家快打，快打。 不是你要天时地利人和，上班族53真的很讲缘分的。你要刚好老板不在，隔天同事不觉得你烦，然后 我才突然想到，其实上班族53比以前半夜的青春期53难太多了。 对呀、啊， 虽然现在听的人可能比较多，但是能打电话的人更少。 或是他打到进来就要讲话，在跟客户讲话。马先生你好啊。 哎呦，这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02-23-63-9955。 NBA 总冠军呢，现在东西区的冠军都打出来了，然后 所以东西区的冠军要再对决，这样 没错，就很快呢，在星期台湾时间啊，星期五的时候呢，就会要进行对总冠军赛。那其实呢，在之前东区的第二轮的时候，暴龙对七六人打到了第七场，然后殊死战，最后呢还是用一个很戏剧化的进球。那个戏剧化的进球呢，隔几天就看到有球迷把那一颗球那一个投进的那一个人的那颗球，然后那个画面，他出手那个画面刺在自己身上。 哈，这么快？ 他觉得太了不起了，太酷了，留在身上一辈子。靠近却触碰不到你，只好把一切当作是。 Hello 飞姐你好，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感谢你。 你好， 你是？ 我是嘉宏。 嘉宏，你要关收音机。 叽叽叽叽叽叽。 嘉宏打来干嘛呢？ 我听广播快乐。 你上班也是可以讲电话的？ 因为我在送货， 在外面跑来跑去，所以没有人可以管他。 今天下大雨，很麻烦呢。 对，你现在在哪里？有下大雨吗？ 我现在停在路边。 哦，不是啊，我说你的县市那里，你们天气如何？ 台北市现在好像忽大忽小的，对，几尊几尊。 现在雨比较小了。 辛苦呢。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还好，还好。 希望你继续快乐听广播听下去啊！ 好，谢谢你，祝你们愉快， 拜拜， 拜拜。 进来吧，请打02-363995502-3639955。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哇哦，500元，耶、yeah, ，又是500元！春游台东，连续入住纳鹿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鹿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 Della 叮当。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3639955，嗨，你好，你是谁？ 哎，你好，我是高雄的娃仔。 嗨，娃仔。 哎，玛丽，马克好。 嗨嗨嗨嗨，娃仔，今天543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我要靠北边一下我的日本客人。 哦，怎么了？ 他来台湾，他喜欢吃台湾口香糖。 嗯， 而且他有一次我买那个不是黑瓦，然后是那个老的，他还给我退货。他说他要吃粘土汁的，然后还要那个柚子的冰冷， 他 想要 吃柚仔、青仔哦。 对，也要加以为。 嘿， 而且他还不要土汁，他都把汁都吞下去。他说那个汁的味道很不错， 要死我！ 我在旁边我已经受不了，那个味道太浓了，就只要全部都吞下去。我本来第一次说要准备杯子给他，他说：“哦，妹，那因为他在中国留学，所以他会讲中文。”就很有趣一个日本的人。 嗯 嗯。那你自己吃吗？ 我不吃啊， 所以很受不了那个味道。 太浓了。 嗯， 好奇妙哦！所以他是要什么？他是要什么？不是要包叶的，还是要什么青仔的？ 他就是我看那盒子上面写什么双子星特柚啊， 特柚 的 特柚，粘土汁哦。 对， 那搞不好他这粘土汁，他就是薄薄，他就可以喝啊。 没有，他就那个吞下去啊，也没有看到红红的、啊，他就全部给精华弄个素蕊啊。 嗯， 对。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吃法， 我是看到日本人吃槟榔，我是觉得很奇妙。 搞不好就觉得是台湾味啊，喜欢啊。 嗯嗯嗯， 他交错朋友的吧，因为他们来台湾都喜欢去残害台湾妇女。 哈，这样不好吧？ 没办法、啊， 这样不好吧？ 嗯，就没办法，就业界就是这样子啊， 潜规则 哦。你说去夜店哦？ 对啊，不是夜店啊，就是一些 就付钱， 就像 晚上开的店， 就像五木北路那种店一样。 你说高雄后车站那边哦？ 没有，那个不一样，那个是另外一种店。 天哪、啊，高雄的地理范围我好不熟哦，我都不知道那个。 你为什么会知道高雄后火车站啊？这么厉害？你老司机哦。 哦，不能再多讲，不能再多讲啊！现在不是深夜时段啊。 我特地 Google 高雄后火车站。 九如好不好？ 七贤一路啊，高雄是七贤一路，七贤一路。 OK OK。好，拜拜。 OK， 拜拜。 而且他刚刚在讲就是台湾口香糖，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是槟榔这 件事情。没有，我一直想说台湾特色口香糖什么 extra 也不是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刚本来差点就是要问说，哦，他喜欢吃的是飞雷还是青姐？就是，那后来诶， 柚的，听到柚的就知道， 听到柚的，我诶。02-3-6-3-9-9-5-5，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Hello， 你好。哎，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好。 嗨，女士。 你好。 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那我把 app 关掉。 我这时候都会有危机，顺便就是想说城市全关，就把电话也关了。我很常做这种事情。 你是谁呢？ 台中老陈。 嗨，老陈。 嘿。 嘿。我是没有同事的上班族。 OK。 对。然后，因为我们就是算是外务工作。 嗯嗯嗯。 所以我们也不用打卡上下班，时间自己安排。 这是一种炫耀式的 calling 吗？ 我们知道啊，常听人就知道，就是你很闲嘛。 其他人要打卡哈。 哦，不是闲，那个不是闲，那个叫我把工作提早完成的。 哦，好，把工作提早完成了的老陈， 是的。 哦，今天只要介绍自己的工作是不是？ 还是。 那你要讲细一点，你的工作是什么吗？ 就是去医院执行检查，因为有的医院有的医疗院所他可能没有买这个设备， 嗯， 然后我们公司有这个设备， 嗯， 我们就去院所 推销一下， 不是帮他做这个检查，然后做完我就离开这样子。 做这个检查， 对， 然后这个检查是可以让那个医院的什么环境比较厉害吗？ 不是，就是病人的检查。 哼， 因为有的医疗院所，他可能他不想要买这个仪器，他觉得 哦，知道， 你 只 进驻一下这样子， 对。 哦，可是他们又有这个检查的需求， 对，有 case 就 call 我去，然后我做完就离开这样。 那你是一人就可以行动了吗？ 是的。 然后要带着仪器吗？ 对， 所以那仪器也不大咯， 就携带型的。对， 怎么让我想到那个威尔史密斯他拿那一台骨头要检测的那个仪器要到处卖那一部电影？ 哦，你说当幸福来敲门啊？ 对对 对, 对, 对。 哦，也没那么大。 可是既然 这么小， 可是既然这么小，那这个东西仪器很贵，是不是？所以医院才不愿意买。 厂商进价可能一台买下来要大概五六十万。 哦， 对。然后如果说医疗院所他觉得他的 用的比例 的量没有那么大的话，他就不想要买这一台仪器。 啊。 然后我们公司有这个仪器，我们就去跟医疗院所。就是签这个合约，然后我去执行这样子。 那你们公司有多少像你一样的？ 两位。 哦，只有两个人，所以你们公司有两台这个机器，然后就负责跑整个大台中地区。 没错。 但你执行这个仪器，你不需要有什么医疗就是不需要考试或什么的，你就可以使用 受训。 哦，受训完就可以。 受训证书，对。 了解。 没错， 谢谢老陈。 OK， 谢谢，拜拜， 拜拜。02-3639-9555，今天的上班族五四三，嗨，你好，你是谁？ 好，马克玛丽，你好， 你好， 我是台东的老花， 老花哦， 台东吗？ 台东，台东， 台东的老花，你好，台东有下雨吗？ 现在是在刚下，乌云密布， 哎呦，要下下来了， 没有，真的已经下下来了，下超大的， 我是有正在下。 现在正在下超大，刚是整个全部都是空气都是闷的， 嗯， 啊，现在都已经整个下大雨，下超大了， 嗯，老花要跟我们聊什么吗？ 因为好久没见到玛丽了，因为玛丽刚去重庆玩回来， 他不是去玩，他去工作，他去赚钱。 我知道他工作很辛苦， 辛苦， 哎，那 真的很辛苦。 什么叫很久没听我声音？我是礼拜六去的吧？ 啊，对啊，他没有损失到你的权益耶。 好， 是不是有点看？是不是有点看拖错地方？ 啊、 我礼拜五也是要做现场啊。 对啊， 啊，对不起，那算是我牵拖到你了。 你失误，你失误啦。 对，因为马上玛丽在，我都终止你们定的节目了。 感谢哦。 对，因为我们都停在路边，我现在停在路边听你们节目。 那你的工作是要干嘛？ 送货。 哦。好，所以我们之后的上班族五四三会有非常非常多，就像 以前是那个保全警卫， 对对，青春期五四三是保全警卫，现在以后上班族五四三有很多很多的货运人员。 有，现在跟货运人员，其实我现在都会拉我自己的太太，就是如果送货跟我一起送货，就会听你们的节目。 哈， 对，就是会比较蛮多的，就听你们在讲话， 比较不会困题啦， 都会跟我老婆分享。 哦，那么爱他， 算是蛮好的， 很爱他哦。 我也很爱你们，我跟他分离电台。 谢谢你啊， 有梗了吧？ 有有有， 感恩感恩，老花。 对啊，拜 拜 拜。讲到花，昨天跟花花花姐去买咖啡， 嗯， 然后买完之后，店员就说：“ 贵姓，嗯，然后想到花姐姓张，我都很不喜欢报我自己的姓，我都喜欢报我朋那时候一起买东西的姓，所以我跟他说哦工厂张，然后之后花姐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你不叫张家园吗，难道我要说草头花吗，他说也没人说草头花吧，我就开始问店员说哎你们有遇过姓花的客人吗，他们会讲他们是草头花吗， 花朵的花谁会讲草头花， 对你怎么跟店员讲的一模一样， 对啊 有必要跟我生气吗，我就分享一个故事而已，干嘛我讨骂 就是讨骂，没有人讲草头花， 啊，因为艾丽就一直影响我草头爱草头丽，我就想说草头花都把他 怪人。 待ってね。首张个人创作专辑《真真》，第二波主打《阿波罗十一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2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糖宝宝有着先天性的疾病跟身体障碍，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他们。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把握黄金治疗期，给予专业的照顾， 让我们牵起糖宝宝的手，陪伴他探索世界的美好。一块同伴，一份关怀，现在到全联福利中心全台门市就能支持唐氏症基金会早期疗愈服务计划，给天真孩子一个快乐成长的机会。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我是展荣， 我是展瑞。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第三支单曲《干脆放手》。 这首歌有别于展荣展瑞以往的风格，有别于我们在网络上搞笑的风格，我们第一次尝试用抒情的方式跟大家见面， 希望呢可以透过《干脆放手》这首歌传达给大家一个讯息，就是你们不管要决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可以有勇敢的干脆放手。 你第一次牵我手，带我穿越世界的寂寞，那一刻化成了永久，伸缩在那个最荒凉黑暗的角落。走就走，这次换我不回头，没有一滴眼泪，没有想过停留。你每次重复爱我的理由，重复分手的借口，从此决定不关心你的以后。看清楚你的自私虚伪，心冷又脆，爱不能收回，只可以承诺自己不在你的脆弱轮回。看清楚爱有多么卑微，这次让我走得干脆，就当是赎罪，不牵扯不负累。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有好康，伊基那里这么突然，对，就是这么突然要送东西给你啦。 哎、欸，这个我有点好奇耶、欸，就是这个日本特选评展，因为现在改成令和了， 对， 所以他就说这个展呢推出令和年的限定商品，超过55家特选品牌，有当地口碑定番的美食、杂货、美容化妆品，各地的不动产。最新的旅游观光情报，这个范围太广了吧？ 你说从小的那种十几块、几百块买到的零食、 美食杂货，到不动产， 到几百万、几千万的农地、土地， 这真的很夸张哎！ 而且就是令和年限定商品，我有个疑问啊，就是令和年不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之后都是吗？要推限定商品，不是应该推平成限定商品吗？ 所以你就是要去现场才会知道 啊。 2019年日本特选评展从5月30号 到6月2号，就这个周末， 只有4天而已， 一共4天，在华山文创园区的东二 C 馆，每天呢从早上的11点到晚上的7点钟，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来参加的话呢，现在要送你们票，一组2张，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去，02236 3995，02236 3995，欢迎你呢现在打电话进来，我们就送这个日本特选评展的票给你哦。 承诺自己不在你的脆弱轮回，看清楚爱有多么卑微，这次让我走得干脆，就当是赎罪，不牵扯不负累。 等一下呢，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呢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也欢迎你呢准备好你的青春回忆与青春故事，还有你想要点播的青春歌曲，跟所有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吧。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为你送上呢这首歌，一听过以后就被催眠了，就叼住了。 哎、欸，你知道你 洗脑神曲 一播，嗯，你待会走出去办公室， 你就会唱。 不止我们，就是整间办公室的人都在唱， 很可怕，洗脑神曲。伍佰和 China Blue 的新歌叫做《让水倒流》。 他选择沉默，我的心是否变得太快？轻轻地，爱不用太多，只要一点点就足够。真心付出就已经拥有，时隔多年是否能回头？人海茫茫，让你一颗心中就有一个伴。我想问你，是否两个人让爱情更简单？在世界尽头的角落里，大声的呼喊是一个愿望，我也知道也许怎能够，就让水倒流， 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不错不错， 真的不错。我是夏云芬， 我是 EasyFit 执行长张慧英。EasyFit 抗菌除臭袜，国家认证，名人保证， 业界 number one 的好袜，价格公道，买到算你赚到哦。全家人的幸福好袜，真正被臭卡修啦 ！EasyFit 棉袜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全省 Seven Eleven、家乐福、爱买各大通路贩售中。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梁静茹，我好吗？第四名余佩珍，无题日常2019。第三名邵雨薇，年度最佳新人。第二名 FIR， 如果你说爱我。如果你看我 第一名郁可唯《十年如一日》。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中选会主委提名人李进勇人士同意全案，今天在立法院闯关，立委投票四点结束。中选会委员张淑中无法认同与接受政党色彩鲜明的李进勇出任中选会主委，中午前往中选会送交辞职函，宣布即日起辞去中选会委员。张淑中送交辞职函，请代主委陈朝健转呈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时候，陈朝健当场未留。但是张淑中强调，这是个人核心理念坚持，不会继续留任。张淑中在声明中提到，中选会是个独立行使职权的机关，包括了正副主委在内所有委员，任职期间都不得参加政党活动，应该超出党派独立行使职权。尤其主委代表中选会形象，要让人民信任办理选举和公投事务时能够坚持选务中立，角色洞见观瞻。今年二月二十五号，行政院长苏贞昌提名民进党籍云林县前任县长李进勇出任中选会主委，各界争论不断。原以为李进勇可以思考自身争议，自动退出。如今看来，人事案过关就在眼前，核心价值不对，他无法接受，也不能认同，决定请辞中选会委员。张淑中主张，不论政府有哪一个政党执政，中选会主委人选都该审慎参酌，并且循2009年以后的惯例做法，提名党派色彩不浓的专业人士担任，才能符合多数国人对中选会政治中立、选举中立的深层期待。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支持者6月1号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举办决战2020赢回台湾造势活动，邀请韩国瑜参加，但是近日传出还有付费或者是花钱动员。韩国瑜今天说，他不知道有没有付费这件事，但要参加的人千万不要请客吃饭，花钱动员就是单纯参加。网络上发现旅行社宣传6月1号一日游，参加者自付800块钱，也有传闻参加的人便当免费，还有小礼物。媒体今天询问韩国瑜，韩国瑜说这次活动属于自发性，他接到几十个团体一直联络，也决定参加，但是拜托参加活动的民众千万不要请客吃饭，花钱动员，大家到凯道听听他的报告，感受不同人的论述，单纯比什么都重要。韩国瑜6月1号北上造势，支持者号称聚集10万人誓师。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天受访时说，当年连宋配造势，人都挤出去、溢出去了，警方预估也才13万。王金平回顾2004年3月13号连宋选举没有选上的那一年，整个凯达格兰大道满满的，人挤到了衡阳路，挤到公园路、怀宁街，挤到了中正纪念堂、中山南路两边，景福门两侧都是人，信义路、仁爱路也是长长人龙，挤得满满的，当时警方估计大概才13万。王金平说，选举什么方式都有，不必在乎他了，如果真有那么好的声势，也是值得跟他恭喜。王金平透露，他目前规划最大型的造势在6月23号要在云林县办一场8000人聚集的大会，希望大家都能知道认识他的理念。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77点，来到2126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4点，成为2048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0.72点，289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点，8978点。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81点，2736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点，3165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1点，来到10312点，成交金额1523亿。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封面通过及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和苗栗县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大台北、台中、宜兰和屏东地区不排除局部大雨，中南部山区和南投地区也要提防局部大雨，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妈咪，家里好多尘螨哦！ 别怕，有德国凯驰水过滤式除螨吸尘器，水过滤方式彻底 KO 所有尘螨脏污，而且还有医疗级滤网，能过滤99.9%的污尘，再生新鲜空气呢！ 哇，德国凯驰好厉害！ 把清洁交给凯驰，把健康留给家人，清洁专家德国凯驰 ，Culture。 我是蔡英杰博士，益生菌的好我最知道。YMU 013益生菌是我亲自带领专业研发团队开发， 荣获多项专利，并结合珍贵母乳菌株、600亿活菌，添加益生值，消化、便秘、过敏、免疫，孕妇、婴幼儿特别适合使用。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饶舌大师兄归位 ，MC Hot Dog 2019北中南巡演，6月23台北 Lexi， 6月29台中 Lexi， 7月6日高雄 Life Warehouse， 6月1日开始售票，详情请上本色音乐粉丝专页。 我是郁可唯， 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是时候要分享大家的青春之歌了。你有什么青春歌曲会勾起你什么样的青春回忆？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播一下02-23-63-9955，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哦。在今天的一开始，这一首青春之歌， 欧巴的青春之歌， 这个青春之歌呢，要由我们的广播女神吴玛丽来分享一下这个青春之歌的故事。 昨天呢，录《三国志》的时候，我们就在聊天，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当年少伟哥到底有多红。以前就是在跟丰田啊，就是你知道外国人，他可能然后又年轻，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那个时代。就说你知道五六以前真的很红吗？当年的就。在台湾杰尼斯可能是石马普等级哦，他可能不是木村拓哉啊，但可能是中居正广。 对对 对, 就硬要乱比喻就对 了。你们都在那边讲，然后少伟哥是不是就只是笑笑坐在旁边而已？ 他在旁边笑，然后呢，就我们就是要证明说他当年真的很红。后来我就说，那因为以前那个时代的影片有点难找，不像现在你随便找什么 YouTube 都有，就好不容易找到他那个。少年特工队，然后他真的一个很认真那种跳舞的表演，认真跳哦。我就说少伟哥你会跳舞，他就说我很会跳。我就说我不知道你是会跳舞的，我那我就说那你以前就怎么签到模特儿公司，就是没有了解过他出道过程。他说我以前是跳舞的，我是舞团出身，然后被就是可能模特儿发现，然后签下来。我说那你跳什么舞？他说。就是跳一些都跳啊，然后他讲什么摇滚步，我说什么是摇滚步，他就是有点要比划两下，可是我就说什么啊是鬼步吗？他说不是啦。后来我就想说摇滚步好像有点像你要出来 battle 的时候，你腿会在前面这样。 对， 我说你会跳那个，然后我们开始 Google 他以前找到 跳舞的 他上年特工的影片，人家跳得很认真，你知道后面还一排 dancer 陪他一起完成那一支舞，然后因为他上面还有拉那个绳子那种手，有点像傀儡，就被弄来弄去。我们说你在复健吗？就是一直开他玩笑。后来呢，还有找到了完全娱乐，也是他在前面，你知道很帅气跳舞的影片。我们就发现那支影片的后面有纳豆，还非常的青涩在后面。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我不知道他是完全娱乐主持人还是怎么样，然后后面是豆哥跟阿 Ken 他们要宣传摩托车周记，所以还在后面上很青涩这样 拍手， 跟着前面拍手。然后我就跟小伟哥说：“天哪，你看以前豆哥在后面，就是还在那边青涩拍手，现在在节目上毫无伦理的这样弄你。”小伟哥说：“其实不止他，你们全部的人都很无理。 这就叫做五十步笑百步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想到其实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啊。 可见他肚量有多大 啊。听众说在维基百科而且王少伟是全国街舞冠军， 我是真的不知道少伟哥是舞团出身的耶！ 我的妈呀！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对啊， 0223639955，0223639955。好，这是广播女神分享她的青春之歌。刚刚183俱乐部的 Bomba Bomba， 很棒吧，大家？Hello， 你好。 你好。 喂。 哎、欸，是青春之歌吗？ 是的。 哎、欸，你好。 怎么称呼呢？ 我叫我台北的 Alan。 Alan， 你的青春之歌是？ 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哦。有什么故事呢？ 我现在已经40岁了，这应该有快二十年吧，好像。 反 正那个时候就觉得谢霆锋偶像很帅，然后他吉他演戏都很厉害，崇拜，就那时候很多的那个年轻的女生都很崇拜他，所以拿他来当模仿的对象， 所以那时候发型啊外形啊就全部都要模仿谢霆锋就对了， 是没有错。 你们觉得很可怕，他到现在都没有变 欸。 没什么变， 对啊，是啊，我都变很多了，他都没变。 很感慨。然后呢？ 然后就是会学他头发，就是盖着 蟑螂须， 盖着眼睛啊，然后就看不到眼睛，这样帅帅的。虽然那个时候看起来像小屁孩。哎呀呀！ 好哦，待会为你送上《因为爱所以爱》，谢谢 Alan， 谢谢谢谢主持人， 拜拜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歌会让你想起青春时代的故事，或是那个人、那件事、那个物品呢？Hello， 你好。 喂，好。 嗨，怎么称呼啊？ 是阿拉的弟弟。 阿拉西的弟弟吗？ 哎， 阿拉西弟。 阿拉西弟，你要听的歌是什么 ？Like a Virgin， 马丹娜。 马丹娜。 哎。 阿拉西弟想要听马丹娜 的 Like a Virgin。 Like a virgin， 宛如处女。 为何呢？ 没有啊， 想听这首歌。 没有，为何？ 我们是青春之歌呢，有青春回忆的。 我知道啊，青春之歌就是青春的时候吧。 我现在想要应援一下，是不是？嗯， 对 对。 青春的时候怎么了呢？ 青春的时候，我的初恋的时候的歌啊。 嗯。哦。 哎呀，这样而已啊，没什么好。没什么好讲，也没什么好回忆，反正就是就 那有什么好播的吗？没什么好讲， 有啦，有人听得懂啊。 这有什么好播的？这样 不是有人听得懂，有人听得懂。 你是说现在可能另外一头跟你有连结的人，他有共鸣，他听得懂？ 没有连结的，可是他知道我在讲他。 到底在说？你觉得他有在听这个节目就对了。 有，之前他有call in进去。 你有自信就对了。 有啊，非常有自信啊！我们都快五十岁了，讲这种都太假了。 嗯， 所以等于是利用这个时间，透过空中传情。 对啊，因为我们都有另外一半，不能讲太白，会死人的欸。 偷情啊！ 觉得偷情？ 谁告诉你偷情啊？我只是告诉你说，青春之歌那个是春天里面两条虫的蠢蠢的爱，那种蠢蠢的爱，好不好？不要误会，好不好？就是那时候在一起是这首歌最红的时候。 春天里面， 对我点他已经听得懂。 好，了解，了解，了解，了解。好，阿拉西迪，再见， 拜拜。 好，拜拜。只 能够对感觉，青春里面 两条虫蠢蠢欲动。 哦，青春里面两条虫蠢蠢欲动。 对啊。 我刚刚想春的那两话是青春的两条腿蠢蠢欲动。只是为了一个笑容，里面还夹着太阳呢。 好了， 好刺眼。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如果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感慨，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因为爱所以爱，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谁呀？ 我是晒衣架。 晒衣架， 对。 你不会就是在后颈上面刻了一个 衣架的名字吧？ 不是。 晒衣架，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的青春之歌是 一定很小，一定很新。 没有，很久很久以前。 什么歌呢？ 来，让我听听。 李安莱姆斯的《Can't Find the Moonlight》。 哦，这真的久。哎，想问一下晒衣架，你现在几岁啊？ 我22。 对啊， 那为什么这首歌是你的青春之歌啊？ 因为，我记得在很小很小，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国小的时候，然后有就是爸妈就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就刚好在播这个电影，然后这首歌我就印象很深刻。 它是哪部电影啊？ 女郎俱乐部。 对对对。然后我因为以前小时候没有手机，然后这首歌后来就忘记了，然后长大之后又突然想起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很怀念， 想到那个画面。 嗯，对， 想到跟爸妈一起看电影。 对，但我其实没有认真看，因为我年纪太小了，所以就只是记得这首歌而已。 嗯，好哦，下一架等一下帮你播出。 好， 谢谢你哦。 谢谢， 拜 拜 拜 拜。 待てね。 进歌进曲。如果心意不同温，又怎能留在爱的同一层？ 牵你手，若无其事牵你手，你像被动的木偶，多很多让人 要预习进歌本格派梁静茹，2019全新大碟，虐心推荐，慢冷。 怎么先是热的，却先变冷了？闷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看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 新专辑痛心推荐，慢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公，云登景观饭店周年庆，六月平日两人同行，一人只要1799，一起去嘉义走走吧。 哇，老客户回娘家，再加码折300元，电话订房再送双人英式下午茶或海陆火锅套餐嘞。 云登景观饭店， 0525990011。 一个不敢扮演薛平贵、王宝钏的歌仔戏班，存在着大家都不愿提及的过往，您不能错过的经典大戏、音乐剧《川儿》，最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台湾原创音乐剧《川儿》，6月1号、2号台中国家歌剧院等您一同深情回摇。购票请洽两厅院。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02-23-63-9955，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青春之歌时间，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小林， 小林你好， 小林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点那个陶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哦， 对。 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 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家里住高雄的男孩子， 嗯， 因为远距离，早期的时候都是用通信的， 嗯， 那后来因为我妈妈舍不得我嫁到高雄去， 嗯， 所以他就回高雄去做事了，我们从此就分开了。那他是一个很好的男孩子， 嗯 嗯，很温柔，很体贴，讲话秀秀气气的，所以我到现在 还 在想念他。 啊，已经隔了多久了？ 差不多20年前吧。 然后还记得他？ 还记得他？还常常拿以前我们写的信在看。 哇哦！但小林，现在你已经就是有家庭了吗？ 嗯。 哈？那你老公知道这件事吗？ 哦，不知道，不知道。我们结婚以前的事情都不计较 哦， okay. 对，以后的事没有啊。 OK OK， 所以他也不知道我的事情，他也不知道我的事情，我们都互不讲，过去的事情都在过去式了嘛。 嗯， 所以他也不追问，我也不追问。 好的。 但是我常常还是会想念他就是了。 好的。 所以我想点这首歌。 好，小林， 谢谢你， 不会， 不好意思，谢谢，再见， 拜 拜， 拜 拜。 青春之歌， 初恋的力量真可怕。应该说，人类遗憾的力量真可怕， 就是让你永远卡在那边。 嗯，梦想然后没有完成，或是觉得跟他在一起是一个美梦，应该会更好，然后没有得到， 然后可能又想跟他道歉。 哇，永远就会想这件事情。 嗯。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你好好玩你的子弹间谍，别多嘴。 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你？想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哎，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叫伟伦。 伟伦啊，伟伦，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新月亮蝴蝶梦。 嚯，是你以前也是看包青天长大的吗？ 哦，算是吧。 哦，那 所以不是包青天的故事。 不是，不是。 那伟伦对于《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对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在其中呢？ 你说什么？ 旁边是不是有人在笑啊？ 他们在偷笑啊！ 你们在上班吗？ 算是在上班呢、欸。 那《新鸳鸯蝴蝶梦》什么故事？你说说。 有什么故事吗？算是 没有。 硬讲。 硬点。 啊！等我说。 你再不专心，你比我在边上班边玩手游还不专心，我边玩手游都可以跟你聊天。你 在玩手游？ 我在玩子弹先生啊。 不玩手游。 伟伦再见， 拜拜。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你好， 好，哎，请关一下收音机或是 App， 谢谢。 喂，你好， 嗨，你是？ 我的名字叫豆子， 豆子， 你好， 你好，我曾是个音乐人，麻烦你帮我点首我曾，谢谢。 什么曾？ 我曾，曾经的曾。 那你的故事是什么呢，音乐人？ 我的故事，这首歌应该里面就有故事的内容。 可是我不了解这首歌哎。 好，我知道了，豆子，豆子哥， 对对， 再见。 谢谢你，谢谢， 拜拜。大家都想要偷渡点歌，在青春期舞狮，不是青春期舞狮，在青春之歌的单元是不允许这种行为发生的。嗨，你好，02-2363-9955，喂。 接通哎、 欸，嗨，你是？ 我是那个台北的汽水， 嗨，汽水，汽水， 汽水 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哎，青春之歌，我想要点那个，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你是我胸口是谁的、 啊？王杰跟叶欢啊。 哎，对， 哇、 wow ，嗯，哎，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大概是第一任感情吧，然后就是没有分得很好，所以就是 是你胸口永远的痛。 对，嘿嘿，然后我很想点这首歌， 但没有分得很好是什么意思？你们怎么分？ 就是，他就突然消失了，然后就是，也就是什么联络方式都删掉了，然后就是，对，然后我难过很久这样。 在那个年代，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是这首歌的年代吗？还是你是发生了很久以后才听到这首歌？ 对，我发生过很久才听到这首歌，然后我就对这个歌很有感觉啊。 所以你至今还是不知道为何他突然消失？ 我觉得应该是他不想要做坏人啊，然后什么之类的这样，然后说不出来，然后那就要对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那你在这一次的伤痛之后，你还有遇到新的对象吗？ 有，可是也没有，就是也没有结果这样。对对对，所以就， 所以目前是 也是单身， 最快乐的单身族。 哎、欸，对 ，Yabby， 好的，汽水送给你。 好，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胸口永远的痛。南方天空飘着北方的雪，热情冻结，冷冷风中，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胸口什么痛，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抒发一下。 但是如果心绞痛是要看医生的、哦、 啊，真的零二、嗯、哦，我最近在看了一部美剧才有这个情节。 嗯， 爸妈他们离婚分居，然后他们呢其实有四个小孩，其中呢他们的大儿子从小就是一个很会搞怪的人、嗯、就常常就是比如说他们一家人要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然后他会久久不下楼来、嗯、然后爸爸上去找他的时候呢就发现他上吊了啊！然后他就是去那个整形玩具游乐店买那种，就是让人家以为就是他上吊那种上吊玩具、 整人玩具。 对，然后可是爸妈看到那一刻是吓死了，反正就是他是这种很搞怪的孩子。 嗯， 然后在他爸妈离婚的时候呢，就是每次他爸爸周末要来探望他的时候，他的胃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痛， 嗯， 很痛很痛。那妈妈那边呢，就是他的外婆就觉得说。 他一定 对，这就是压力造成的、 嗯、 就是他爸爸一靠近他，他就是有压力、 嗯、 这样，所以才会胃痛，所以才会怎样怎样，所以就没有去就医。可是后来有一次就真的他爸要带他去看棒球，去看球赛，就那一天就送急诊、 嗯、 太严重，然后医生一看以后马上就是开刀、 嗯、 因为他已经直接吐出胆汁来了、 嗯、 对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当你那个判断一下的时候你觉得是这个样子、 嗯、 但需要听听其他人的意见， 专业的讲解。 Yes， 02-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 我是高雄的大 C。 大 C， 你的青春之歌是？ 张宇跟张清芳的《别来无恙》。 哦，故事呢？ 嗯，国中认识的一个女孩，然后高中在一起，可是因为她家人不是很喜欢我。 嗯。 对，所以就是后来有分开了，然后一直到大概四五年前吧，在见面的时候，我是一个小孩的爸，他是两个小孩的妈。 嗯， 对对，所以、 那你们的小孩有彼此认识吗？ 没有，只是就是路上看到这样。 哦，没有想要就是进行一个邪恶的十年二十年计划，让我们小孩结成亲家。 并没有， 也是一个变相在一起， 很恐怖。 我们不要把罪恶遗留给下一代 啊！ 对对对对对啊！刚好这首歌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很喜欢听的一首歌。 好的，张宇、张清芳，别来无恙， 感谢两位， 拜拜， 拜拜。 试探彼此的伤，问候语气有点凄凉，我设法压抑我自己，努力安抚那面对你心里的伤。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为何你眼中仍泛着泪光？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爱就是这样受伤。这感情是否真的别来无恙？为何我至今仍失去方向？你放弃了我，我放弃了你，是 是不是遗憾，从此真的遗忘。 两个孩子的妈，你是否别来无恙？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之歌，以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青春故事。Hello， 你好。哎，请关一下收音机啊。喂，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 哎，我是台北小陈。 小 陈 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 我想要点播《摩登语录》的路易兄弟。 路易兄弟，《摩登语录》。 摩登那个 Brother Louis，Brother Louis，Yeah， 故事是什么呢？ 故事是我们那个时候国中毕业就要考高中嘛，那个时候， 嗯， 然后那个时候都要考那个公立高中，然后我们都那个成绩不好，但是都要还是要去考，我们就会在考试跟考试中间中午休息的时候， 嗯， 坐计程车到万年的楼下去吃。 太夸张了吧！ 真的，那个时候会觉得都考不上，因为以前有四种考试，所以我们会等于是好像考不上的，我还是会去考。可是考不好的话，我们中午就会跑去万年楼下吃 牛排。不是你们坐计程车去？ 对啊，去，然后马上吃完，然后就赶快再回来考试，这样都是还在开南考试这样。然后我们去吃牛排就会看到那边的那个电视都会播 MTV， 然后就播那些歌这样。 所以 然后前一阵子去万年吃饭，就会又想到以前在那边吃饭有看到这个，就是这样子。 天哪，想吃加尔各答。 加尔各答什么？ 也是万年楼下咖喱饭吧。 万年楼下以前那个角落有好几间都是卖牛排的， 嗯， 然后他们那个电视都会播 NTV 台，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播那个一些很有名的歌，像摩登语录的歌啊， 嗯， 还有 Gwen 的歌这样， 嗯， 对。那因为以前有考试，然后会觉得这个比如说公立高中公立高职啊，那个考不上嘛，因为成绩不好， 嗯， 然后还是因为以前是选择题，还是要去拼拼看看会不会不好。 那不叫拼拼看吧，那叫 猜 猜 看 吧。 对对对，猜猜看，用笔啊，然后去甩一甩，然后 A B C D 这样。对， 嗯，哎呦我天啊，太好笑了。 是， 好， 是是是， 小陈，谢谢你分享你的青春之歌给我们。 谢谢你们哦，谢谢， 拜拜， 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让我们一起来摩登一下 ，Modern Talking， 纳兹卡西， 欸，真的好久了。哒哒哒哒哒

孤单的灵魂将循着歌声找到爱的价值。 如果你说爱我，如果你看我眼睛说不知惶恐，心不再颤抖，仰望你的天空。如果你说爱我，如果你伸出了左手， 心中的 Fairyland， 面对自己的 Reality，FIR 飞儿乐团全新大碟《末日青春补完计划》第三部深情推荐曲《如果你说爱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今年28，买了自己的房子，女孩在傍风东养儿子。捷运离我只有580公尺。 捷运江子翠站6分钟，总价777万起，买1至4房。立信帝国花园广场，2256-9911。 到底要付出多少，才能从那个谁，变成你的谁呢？ 那个谁比起来多么的可笑狼狈。 李建轩心碎创作《那个谁》，工具人真实故事，5月24日催泪上线。 我是真真于佩珍。 2个小时的节目呢，很快时间就到了，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廖文强跟吴汶芳的合作，这首歌叫做《左右》。每个礼拜一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飞碟联播网马克玛丽都会在你左右的。你好棒，拜拜。 一些时间联手， 哎，子弹不跟大家说拜拜，棒 棒。刚刚那个蛮顺的啊。加一个啵啵 啵啵， 不会很突兀吗？啵啵。 在街头给我， 再错过就没有 一次机会守候。 猜着你会不会也好奇我的生活，像是那一只在线穿上鞋的蠢蠢。给我， 都给你 一些时间来说， 更多的时间说， 我往右向前走或退后， 不对 还有把握。